由家人的第一个拥抱开始。 我喜欢旅游，喜欢拿着单反到处拍照，拍美丽的风景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有线调频98.6兆赫，欢迎收听。 欢迎收听交响空间，我是你的朋友古月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请欣赏韩国指挥家郑明勋指挥维也纳爱乐演奏的德沃夏克的第7交响曲。

Thank you.